近日，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振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会议强调，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好建设责任，着力解决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，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在更深层次、更大范围、更高水平上实现新跨越。近日，河北省召开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与相关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、相关企业负责人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李庆林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攻坚克难，扎实工作，狠抓落实，不断增强外贸工作合力，各相关单位要深入了解政策，把握商机，确保国家和河北省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外贸政策措施落实到位，真正的做到扩大出口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文明创建，人人参与，美好生活，家家受益。

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是感觉手间仍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把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。放手的玩具总算带来过快乐，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只是一种选择，如果美好记忆算难忘，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？不如这样，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，如果关怀是种补偿，还有 手都走了，我们还要求什么？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。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？不如这样，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。如果关怀是种无常，还有什么不能原谅？倒不如这样，我们会善良，残忍的是人会成长。

知道对我们感受，我知道对骄傲的龙， 该龙该龙该龙，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很难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，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

山边有一朵白云，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，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，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。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鲷鱼，鲷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，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，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。哦，日升又日落，好时光匆匆过，你敲来敲去敲什么？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，人生得意要把握。潮起又潮落，风无尽浪汹涌，游来游去有什么？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，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。生活，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，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。哦，日升又日落，好时光匆匆过，敲来敲去敲什么？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，人生得意要把握。潮起又潮落，风无尽浪汹涌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？哎呦，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，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。岁月天花地红，人生得意要把握。哦，潮起又潮落，风无尽浪汹涌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？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，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。 轻易让你看穿，我 虽然每天